大家好，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请翻牛医生喺度嘅。 阿花哥、笋哥同埋阿妹都冇喺度， 我话俾你听。阿花哥咧就系即系呢排可能忙啊，见唔到佢。第二样嘢，笋哥翻大陆，屌你老母做捻到 black jack 咁，就好似俾人拖，都捻咗乜数冇钱俾，屌你老母咁。 阿妹咧，阿妹系咪话？ 阿妹好似话转工啊？ 佢唔系同我食饭咩？ 佢好想揽住佢食饭。 哦，揽住食。 阿妹好似要轉工， 我聽講你買咗粒好貴嘅樓計息， $59啊！屌你老味， $59咁撚貴， 扭唔撚到啊！屌你老味，嗱邊個？ 哇！我見到專門買$3隻嘅， 邊度啊？ 幾蚊隻個？ 屌你扭唔到啊！啲沙沙聲啊！呢啲順幾多？你睇呢個玩具反斗成堅嘅，不過有一樣嘢我想同大家講嘅，呢 條撚都係咁嘅喎，好順嘅喎， 嗰條撚夠順啊！屌你係扭唔撚到嘅，即係你跟撚住佢扭咧，扭唔撚到啊！屌佢老母 係，我想問下你啲無啦啦買啲咁嘅嘢。 咩啊？細個阿媽話我蠢，屌你老味，今日買粒扭計 星。如果扭到六面，係咪代表好叻咧？ 應該係啊，屌！但我懷疑咧，嗱，我話俾大家聽，你上網睇下啲扭計星，你打扭計星 要跳。你不如試下將你個頭360度咁轉，我就話你叻。 都死撚咗啦！屌你老味。咁今集我哋講咩？ 我想講講少少啲周邊嘢先，先講咧，就唔係講扭計星。講下我今日咧就放工啊，經過公園。 探動物。 系都乜都得噶啦， 男宠物啊！我哋讲， 屌佢老母有5-6隻嘅狗 B B 就俾人遗弃咗，啊即手板咁大只噶，叫得好大声，咁我行埋去，有个撚样即刻走埋嚟，吓唔知边个扑街啦啦啦咁啊！ 你肯定系你啦，你咪扑街啦！ 跟住我话系啊，唔知边个咁衰抌咗啲狗出嚟，咁系又点唔系点？啊我话呢个咧一定要 call 鱼龙珠啊！啱啦，哥仔你一定要去打啊！佢讲咗几次，你记住打啊！咁样，我真系想话我都戆卵鸠，我唔出声，我行紧开佢。咁我轉頭，我即係打1823去漁農處，佢好快個人就話嚟噶，咁啊嚟到咧，佢話唔知點解邊個撲街就報警，我就想第一就係譴責隻人抌咗啲狗出嚟，第二我就譴責呢條撚樣 啊， 自己唔撚識報警就嗌人去報警。 屌香港大撚把呢咪閪政啦， 好撚八卦，你做嘢做嘢嚇，唔好喺度指責噶。 埋嚟睇撚完咁咪走咯，屌！ 係啊，我咪唔撚出聲行開咗咯。 我話俾你聽啊，有一次咧，我喺街度咧就拍嘢，咁咧就拍戲。 係。 咁咧有個柒頭咪又問我：喂，咩事啊？咩事啊？ 係。 我話：屌你老母啊！關你咩事啊？咁咪走撚開啦。 唔係，你話呢度想請林記啊，你又唔做啊？係俾人屌死 得。你屌你唔撚屌唔撚鬆化啦，撲街！咁啊，仲有一樣嘢我想講嘅，譴責喺撲街，你都唔即係。養寵物冇一個責任感不但止啊，啲人仲要將個責任推向個社會。你只狗，你一係就做啲絕育手術佢啦，你又冇將佢生。 仲有一樣嘢就係而家啲人約束啊，樣樣都用法律去管制。你諗下，因為個社會幾變質，如果人係會自律，就唔需要用咁多嘅法律去控制住呢啲咁嘅行為。 當年阿牛醫生，我講一樣嘢俾你聽， 其實呢樣係無補於事嘅，你用錢去罰做咩啫？ 你要人的質素改變咧，有一樣嘢我想跟大家講嘅，有一個 A 字兩邊穿頭嘅，咁咧呢個 A 字咧就叫做即係有一隻牌子咧，波鞋牌子叫做Acupuncture， 咁啊用咗個 A 字。咁呢個 A 字嘅出現嘅係咩咧？就係當年巴黎啊搞一個嘅有一個月裏面咧，就係大家嘅自治，即係佢無政府狀態裏面有一個自我管治。嗰個自我管治裏面咧就係冇警察啦，冇法律，但係個個生活得好開心。原因就係當時嘅人係有一個文化水平喺度。去到自我管治都好， 香港唔係冇文化水平噶。 香港人有讀書，但係冇文化。 九年免費教育 有受教育就冇教養。 夜晚咧就睇呢個珠江嘅電視台新聞報道，就我成日都講啊，我哋成日咧都發覺有一啲咧，我要啲文明素質嘅人，我哋社會充斥著有啲，譬如攣頭嗰啲，佢嗌佢哋做冇文明素質嘅人。 我話俾你聽，牛醫生，香港啲人啊，啲雜談寵物又勾曬 topic 緊。 點㗎？點講得㗎啦？ 我話俾大家聽。香港啲人真係有受教育就冇教養。我有一日就同阿狗婆去一間好高級嘅日本食肆食嘅。 呢啲係填鴨式㗎，佢係點講咧？日日翻學就係俾人哋啲嘅即係罰啲軍訓式嘅教育。係 你英文中文水平好叻，數學水平好叻，但係呢個人冇教養㗎。 整遠啲，以前啊，我讀基督教小學，每日都要與你孭埋祈禱㗎啦。咁唔通代表我一個虔誠咩？我次次祈禱隻眼單起咗個及女㗎啦。 啱啊啱啊啱啊！你咪就係識念口簧咯。 唔係出發於自心嗰啲咁樣咩意思啫？ 啊， 個老師唔係一個咩喺個表面嘅教育，佢唔係一個即係用個心去教你要出住即係要你哋所有嘢都憑人心做嘢，咁嗰啲唔係教育嚟㗎啦。 啱啊，你講得啱啊，牛醫生。我話俾你聽，嗰單嘢係點啊？我同狗。 我記得以前啊，我又想阻咗你。我有一個老師好尊敬嘅，佢講一個説話，我到而家都記得。 咩㗎？ 與其我佢一次鬧個同學，與其我要教一個聰明嘅人，我寧願要教一個蠢但係個人嘅良心好嘅同學，我寧願教佢。 誒，咁呢個老師啊，真係有啲料到喎、啊。 我哋啲老師唔係叻，但係佢講每樣嘢，每日受教育咧，我覺得好尊敬佢。 喂，呢、這個老師最後嘅下場？ 都係一個老師，但係已經退休㗎啦。但係佢有陣時經過見到我媽媽，都問候下我嘅生活情況。 咦，咁啊，佢係一個唔錯嘅老師啊！ 我係覺得幾慶幸，因為我由細到大都撞到幾個好嘅老師。佢到而家我哋都有一個老師到而家都係我嘅病人。咁但係我哋耐唔中都有聯絡。 啊，咁啊唔錯喎！ 好開心㗎！我成日話俾我啲姑娘聽，我好自豪有個咁嘅老師。 我都好自豪啊！ 我個老師好老㗎啦。咁佢講咗個説話，佢話想當年我咧就點解提早退休咧？就因為學校要實行嗰啲咩？乜乜格教育改革要用電腦，佢話我根本咁嘅年紀唔識電腦，我唔想誤人子弟，所以我提早退休。 真 係 一流！ 呢啲人就有責任感啦。你睇下我哋啲官員叫有冇責任感啊？你睇李國章搞撚完之後一塌屎，佢自己拍拍屎忽仔有冇責任感啊？ 李國章，你話而家孫 明，你話孫明有個臭閪有冇責任感啊？ 孫明有，屌你老母啊！ 你話有冇責任感啊？ 我話俾你聽，呢啲仆街為咗自己， 你會唔會 都做得出？ 會唔會提早退休或者了結份工係為咗教 育？你了結佢好撚過啦！ 等於呢個社會就係話啲人自殺，永遠為愛情，為愛為情，有冇人係為國為民去自殺啦？ 咁咪玩狼溝？ 呢啲先係叫做真係偉大。我由細到大，我嗰個年代有呢啲咁嘅教育，咁嘅老師，我好慶幸佢教唔到我啲乜嘢，但係教到我做人。 啱。嗱，牛醫生呢番説話真係好令人發人心 聲。我到今時今日仲記喺度。 大家做先生嘅， 但係 睇一睇， 但係唔係絕對嘅。嗱，我學校一樣有啲狗閪，就係點咧？想當年有個校長，佢叫張忠仁，我唔怕話俾你聽。張忠仁校長， 張忠仁 呢個臭撲街，就想當年咧，我咧就我成績都幾好嘅，咁我上唔到一間嘅學校。咁咧，我就要求佢可唔可以推薦我，就去翻我要去嗰間學校。我其實都好撚戇居，因為呢個由細到大都未試過社會挫折，未見撚到一啲人嘅艱險嘅面目。 係， 佢講咗一句：，喂，阿邊個邊個，你個老阿個 Sir 話俾我聽，想當年學校咧要捐款，當時要你捐5蚊定唔捐？個老師， 屌佢個老母！ 老師話你冇愛心。我唔會幫你寫，我老母當時好難激鳩氣， 五蚊就代表你放喺心。 我老母講一句，係咪你要寫捐錢就寫，如果係我捐100蚊，你同我寫20封。 咁嘅點咧？ 我睬你都戇鳩， 呢啲真係仆街。 呢個係校長叫張忠仁， 呢啲仆街而家點啊？ 我唔撚知，但我話俾你聽，呢啲叫仆街。 呢啲我話俾你聽。呢、這個世界上咪好多呢啲。 我讀書唔係叻㗎，我讀書唔係渣㗎，我全班都係考第一嘅，上到 嚟。你做得醫生就一定唔渣啦！我話俾大家聽，香港人好多都係有受教育冇教養，有讀書冇用個腦去思考。 我唔知點樣安慰我啊！佢講咗一句唔緊要㗎，第日你上到中學咧，中學個情況會好啲，唔會好似而家。 仲狗啊！中學 聽我講先啦，我老母就勸我話：個社會唔會咁嘅，上到去咧個更加會開明嘅啲人。但我上經過咁細個已經咁大挫折，我上到去原來發覺我想同我媽講。點會咁簡單啦、啊？上到個社會仲撚複雜。我好多謝我咁細個已經有咁嘅 有咁嘅教育， 有咁嘅挫折，我認清咗呢個社會嘅人性承受嘅面目。等於我哋而家要真係要默哀一秒鐘，就係我哋寫《醜陋的中國人》嘅排名已經死撚咗啦。但係我冇睇過，我有本書冇睇過，因為我已經感深深感受到中國人嘅醜陋。 全世界都咁撚樣啊，牛醫生。 中國人係咪醜陋啲？我唔知道，但係我話俾你聽，西人周圍都有無國界嘅。 係真係無國界。我告诉你我小时候有一摊嘢那个先生真的我的良师益友我告诉你我小我这么多年都没撞过一个这么好的先生他跟我说啊九护士当年补习补默书那我就坐你都在睡觉了我未见过学生好像你这么差的连猫都不能出你没得救了那自从他讲完之后我就不断出猫 你二十几岁人零拖尾巴你鸡都没叫过上帝不能完了你啊 这个真的有良师益友我自从那次之后我就懂得什么吃偏门饭 但我想告诉大家现在的老师通常20-30岁我们即是小过我们很多我唔明點解而家啲老師咧，喐啲就話去搞下細路仔啊，喐啲啊打下人啦、即係喐啲係個壓力大定乜嘢咧？佢哋已經唔係我哋嗰一代要做嗰個。 佢哋根本都冇呢個心態。嗱，呢樣嘢，教師而家係一份職業，唔係一份事業。 絕對係啦，同埋人工都係唔高。好坦白講，好質素嘅人都走曬去啦， 啱啊，都唔會同你嚟呢度。 我想講，全香港有幾多真係質素好嘅人去教書咧？ 你揾我就去教咪得咯。 但我哋唔會接受呢個人工啊嘛，呢個係事實嚟噶。 我想同大家講，而家教書已經唔係以前 的。我第一日翻工要教點咩？教啲女學生點樣去用衞生棉條啦，仲唔俾校長屌柒我啊？ 我告訴大家聽， 我還不教女學生怎樣屌閪要大肚保護自己，第一次講這些東西他不能屌柒你。 現在的教師是什麼呢？最重要就是你成績好，他不理你操行怎樣。 現在講英文，我天天經過一間中學的講組會，請個鬼佬來講，跟著那個中國人的不知道什麼走來講、Good morning student, I know learning English is very very difficult。 我屌他的老母，我由他操场头走过操场尾 抌袋屎入去， 我就扑街，你可能讲英文你含撚啦， 你抌袋屎入去 得，学生跟撚到你会考攞E啊，真係 屌你攞E啊，你开胃啊，屌你老味 A 啊， A 系咩啊，冇位啊，神啊，屌你你嘥撚啊。而家 你老师个教育都係咁撚样，我耐唔中都会遇到好多嗰啲外籍教师㗎、我成日问佢哋点痛咁同你讲嘢，梗系唔撚敢啦， 啱啊，因为那些教師根本英文水平都差， 或者學生都不敢敢。 啱啊！我想跟大家講一樣嘢，而家香港啲人咧嗰個受教育的水平啊，其實係好高。嗱，講一樣嘢，我自己睇到喺國際電影節有好多僆仔舉手問問題，啲英文係好好，但係嗰個修為就真係零分啊！ 有教育 冇教養。沒教 我有一日冇人冇教育啦，有啲人連教育都冇， 個教養更加冇， 更加唔係冇教育嘅冇教養啦，有教育冇教養，操行以前我哋讀書好緊要噶，有操行嗰格 嘅， 甲乙丙丁，我哋唔由頭到尾講咩，但係我哋嘅老師其實好注重呢樣嘢嘅。 以前啲教育就注重一年樹木， 字體群 係啊，咁啊八年就樹人。即係以前真的要建立一個人，而家唔係㗎，你最緊要考試掂啦，考試唔掂我就唔掂。 學生知唔知咩叫德智體群美？以前講呢套，而家唔講呢套。 而家唔講㗎啦，大家實際啲考試，屌你去啲雞精班讀多啲書考，攞分好過啦。牛醫生，我講俾你聽，我有兩單嘢想同大家講，而家啲細路真係冇教養。有一日，我同阿九婆就喺一間好高級嘅日本餐廳食嘢，一入到去有一個兩個位嘅，咁咧。我一入到去，佢做一件咩事呢？後面有四個靚女，嗱，四個真係靚女嚟㗎，滿口英文，低胸背心，廿零歲。我話俾你聽，即刻攞撚咗我張凳，去到做咩晾手袋？ 係啊， 咁我坐咩呢？咁我 想同你講，你嗰啲廿零歲都算好㗎。如果我嗰啲病人咧，三四十歲有嗰啲仲撲街， 唔係佢冇教養都咁嘅地步。 入撚到嚟做咩啊？同我探體溫先。我話不如我同你傾咗偈咩事，探咗先啦。跟住就會問啦，我咩病啊？ 你唔講我點知啊？ 係咁撚樣啊！試過一次就係搞到要報警啊！我咁閪醫生，求其開啲藥，我個女都得啦！我真係屌佢個老母！ 咁你叫你個女過嚟睇啊？ 佢明知佢自己講嗰啲説話，我都費撚事採鳩佢。冇教養到一咁嘅程度。 即係而家啲香港人唔知點解淪落到咁嘅地步。即係香港呢個城市，我覺得咧， 我真係唔知啊！ 即係烏煙瘴氣，唔係因為我哋冇教育，係因為我哋冇教養。第二單嘢， 社會有咩公民教育？公乜撚嘢啫？ 曬氣啦！因為而家公理教育啊，而家社會係唔係公民教育啊？ 五年就轉一轉個教育局長，個教育局長自己都保唔撚住個位。 啱啊！佢仲 純粹做係為興趣嘅啫，為名 咩咩為興趣啊？為錢嘅呢撲街，為自己官途。你睇李國章就知啦。 我覺得佢唔係為錢啦，佢純粹係 為官途咯， 揾個美，揾個名，個名 啦。名為名義啦。第二單嘢係咩？我有一日，我同阿九婆去銅鑼灣一間高級嘅嗰啲叫做私房菜館食飯， 係係。 咁咧，我啊攞粒扭計式，即係嗰啲誒家豪興嗰啲咩？ 你係粒鎖匙扣 迷你嘅扭計式出嚟扭。阿九婆去咗廁所，我話俾你聽，一個僆仔一手埋搶撚咗粒扭計式，真係一手埋搶撚咗。係。咁我成個大鼓啊咁，咁咧佢阿媽咧， 你係搶翻佢啦。 就英文，即係佢阿媽嚇到即刻走啊！咁咧佢英文問個仔。喂，究竟發生咩事？佢個細路梗唔出聲，我用廣東話純正廣東話同佢阿媽講：你個細路攞咗粒扭計聲。 佢就一定以為個問題唔係佢個仔。 係啊，以為喺我度啊嘛。咁你諗下，你而家嘅教育制度 係點？個仔就話係咪嗰條友黑鳩嘅你？ 佢用英文問個細路咧，就係究竟發生咩事啊？那個人對你做啲咩？你又唔即係唔諗下一樣嘢？你自己個仔做過啲乜嘢？同埋你個教育係好差。個細路攞咗粒，即係攞咗個玩具之後咧，佢就咁嚟俾翻你。 最近咧，我上堂撞到我嗰兩個同學，你知唔知佢講咩？我其實啦，想我個仔讀啲名校，都係為咩啊？ 為咩啊？ 等個人醒醒目目出嚟有得撈啫。 屌你咯！ 佢講得好現實啦，我亦都好贊同啊！你嗰日真係出嚟為教育啊！ 即係好老實講啊，你不如多啲新教啦。你自己個教育都係咁差， 佢自己都係嗰種係我哋 嗰種人。即係嗱，我睇翻個媽咪 講，大家啊，即係做醫生都係咁樣。不過即係大家可以仲做朋友，就因為大家坦白。 好無奈㗎，你聽我講呢個説話， 真係好無奈。 點解仲係做到朋友？因為大家仲係用個心去交心，仲係做到朋友。大家想知發生係咩事？我可能大家仲有利益關係。 即係你我睇翻呢個媽咪啊， 一學眼淚啊，仲生細路仔。我而家呢個年代唔係嘛？ 嗱呢句真係 自己都冇撚用，點教啫？ 你都叫冇撚用啊？屌！即係我想同大家講， 我有撚冇得用先， 我都係。嗱呢個媽咪英文外語真係一流，講嘢有美音。但係你教細路仔嘅家教啦，你教養都唔好，你教外語係冇用。你一個人 好啦，咁我哋翻轉頭就係呢單 case 啦。 講寵物， 講寵物啦，就話最近咧，咪小西灣有班撚樣嘅 打狗啊，打貓， 打貓打死佢。咁咧呢度咧就有個網友咧就話啦，佢話咧。手被告深感後悔喎，侵犯大律師講，咁我哋大家信唔信啦？ 信你自己啊！ 希望法官考慮到其父同埋三個兄弟都喺日本讀書。 哇！咁有貨喺日本讀書，屌你老尾！ 同埋等對佢咧同老母翻嚟團聚。 啱啦，喺監獄團圓就最啱噶啦。 話次被告咧就話只係打出只貓下身兩三下，未造成任何致命嘅傷 害。你試下打只貓兩三下得？ 冇錯啦，佢話而家希望捐2000蚊愛護同埋協會贖罪。等不如咁啊，九回事，我哋徵求啲網友，如果冇網友捐，我捐2000蚊，捐完之後我 打佢三嘢， 我哋就走三嘢， 我打翻佢三嘢， 可唔可以咁樣啊？ 我捐20萬，我呢排好有錢啊，呢排我唔等錢使啊，我掟20皮出嚟，20萬。我打佢下身三下，嗱，我話俾你聽。 我想問下，點解佢仲要講一啲唔係理由嘅理由？ 呢啲根本唔係人講。 佢呢幅相出嚟嗰幾條撚樣。 屌你老味，成班古惑閪食煙仔。屌你老味，你食煙唔緊要，你個態度話俾人聽，你冇認錯啊嘛。 大佬啊，你係當個法官傻嘅咩？法官都係黑人嚟㗎啦。 唔係咁，最後判咗咩啊？ 個法官最後都係拒絕咗，但係之後我唔知點樣冇進入。不過我話俾你聽， 呢班成個仆街。 社會是充斥著很多不同類型的人， 即是你想想你講得出這番說話根本都是弱智，你的沒悔改，我捐2000元， 香港人是很利益的，出來做善事、愛護動物那班不是真的有心去愛護的人，他是純粹出風頭、 我告訴你，這陣我有錢多，我扔20皮出來給我打他下身三下，不致命的那三下都 好 屌。 另外有一宗就是說這裡有一隻狗就很慘，就有流浪的那些這樣的性虐室還是什麼東西犬就被人找到、即是遍體龍傷， 哇真的散曬喎只狗， 咁啊好啲好心人就將佢又醫下。 唔係你聽我講，牛醫生以前嗰輩我哋養寵物咧，嗱養貓養狗都好，你唔好話啊個環境點，但係我哋起碼對佢係一個家庭 啊，用個心去養，係 用家庭嘅一份子啊，即係以前咧雖然話冇獸醫，獸醫唔流行，但係我哋都當佢家庭一份子，而家啲人當咩玩具？ 玩具啦， 即係當玩具玩，如果唔抌撚啫嘛，屌！即係而家人個心態係咁嘅，而家靚仔靚妹， 即係性玩具啦，乜都好啦。 我話俾你聽，最撚弱畜係邊啲咧？攞嗰啲炸排骨狗咧，細細只嗰啲 T 級貴婦犬咧，去旺角街頭嗰度咧，捧撚住周圍行暴曬嗰啲， 或者攞住啲雪犬喺係 雪橇犬啊，30度去旺角暴曬嗰啲，我屌佢老母，佢愛嚟炫耀，愛嚟當玩具玩，你俾佢翻屋企嘆冷氣，大哥。 人嚟嘅人性就係好撚複雜嘅一樣嘢。 即係你睇我啲貓啊！屌你老母，屋企唔係冷氣又 好多人咧，真係話幾千蚊買只貓，但係你可以觀看好多，譬如啲愛護動物協會啊，愛護協會 SSA 嗰啲，全部都得等領養嘅嘢。大家如果有心養，使乜要嘥錢咧？ 唔係佢哋個心態，我哋炫耀，我哋玩，我哋威俾人睇啊嘛！即係只狗係我哋威嘅，只狗唔係愛嚟養噶嘛！屌！ 我最近有一次就係咁啊！我都係見到有啲流浪貓啦，就喺車底咁啊餵啊！嗰個車主啊走埋嚟屌鳩我，你做乜喺我車底度餵咁啊？我唔好意思啊！ 你話得我突然間揾車免費， 我話我數咗佢唔好意思，地方又唔係佢嘅，啲撚樣喂貓都係要咁樣屌鳩你， 使咩啦？喺個車度玩過三關啦，屌你！ 多啲咪人㗎， 閪人咯呢啲大撚把啦，屌！即係好老實講，而家啲人咧嗰個負責心教養已經係降到零啊！ 好多人驚我， 世界嗱我唔知點解香港係呢排係咁啊，反而內地人仲有教養，我講一單嘢一定要講，一定要開咪講。有一日，我同一時間見到兩對一個好即係好 contrast 好大嘅事件。有一個鬼佬，我嗰日搭西鐵，就啱啱線咧，就喺西鐵嗰度咧就出去即係九龍。 鬼佬好人嚟嘅喎。 個鬼佬帶住個僆仔，個僆仔著住對鞋，咁喺啲凳度咧跳跳跳踩踩踩踩踩，人哋仲使坐嘅我。 係呢啲咪西人啊？ 呢啲真係西人啊！到有一日，都係嗰日，咁咧我就搭都係西鐵就翻翻入嚟，即係新界。我見到有一對講國語嘅夫婦，應該係內地人。咁咧佢嘅細路咧就上喺架西鐵度睇風景嘅，即係坐喺企嘅位置。佢第一時間做咩咧？叫個仔用國語講唔好，咁之後咧就剝嗰個仔對鞋。 等個仔咧就著住對襪就踩上個凳。 所以唔係所有大陸西， 所以唔係大陸西都係西人嚟㗎。即係佢哋真係有教養㗎，仲同我微一微笑添。咁我就講咗句，即係用國語講下你好啊，喺邊度嚟㗎咁樣樣。 我咧就話你啲身同感受咧，我就搭飛機。你知飛機咧嗰啲搭經濟下位好窄㗎啦，後面西人咧永遠咧就話對。啲空姐特別對啲西人特別細路仔特別微笑， 係啊， 佢就係咁嘢喺度嘈攞個腳嚟踢你個背脊啊！屌你老尾又唔撚出聲，嘈撚到你瞓就瞓唔撚到啊！ 我話俾你聽啊， 你試下你張凳挨口，佢屌翻柒你啊！ 係啊，好撚閪！即係嗱，香港人啊，真係一個好歧視嘅民族。香港人對鬼佬就叩頭，對本地人就 鬧。 真係啊！前排咪一個網友講嘅，話喺嗰個咩電梯咧，中環電梯嗰度，咪中國人寫生啊，俾人趕嘅。 係啊！ 我話我見個鬼佬喺度賣唱啊，都唔俾人趕啊！屌你老味曬撚氣，你金毛就得啊！ 嗰次仲係嗰啲好出名嘅話題嚟嘅喎。 係啊，即係你係咪金毛就得先？鬼佬喺度唱歌又得，屌你老味喺中國人喺度寫生唔得，你而家係咪大細啤啊？即係香港人就係咁啊！你識兩句英文，屌你老味！我試過啊，我真係試過。有一次喺街道有人問我，個鬼佬好冇禮貌， 點解啲人 好冇禮貌啊？就問我，我喺銅鑼灣，佢問我跑馬地點去，我就同佢講 low English。個鬼佬咪喺我喺面走撚咗去咯，你都戇撚鳩嘅，你俾啲禮貌啊！佢直頭拍一拍你。 我想同大家講，唔係所有鬼佬都好似你心目中咁有禮貌嘅。 啱啊！你拍一拍我，真係喎，喺背脊拍一拍我，問我跑馬地點去，我真係想我屌你老母！ 你揸佢條鳩嘛 ？Low English。屌你老味！有啲大陸跑啊，行埋嚟仲同你講啊，先生你好啊，我想知道呢個跑馬地點，我都會教佢去啊。先生你又唔講一句 Sir， 你又唔講一句拍一拍我跑馬地點啊去，你個老母閪啊去！屌， 我想講 都 English， 即係想講下即係點解啲人而家咁撚樣嘅咧？ 唔係香港地真係唔知點解變態到一個咁嘅地步啊！真係，即係以前啊。香港啲人唔會咁嘅，而家啲人真係香港冇禮貌到一個咁嘅境地。 冇禮貌唔緊要啊，但係冇教養先慘。 係啊，冇教養真係好撚醜。 戇鳩人夠話自己冇禮貌噶啦，即係粗粗魯魯，但係人哋起碼都會撞到你，同你講聲對唔住。 香港人係咁啊！你唔好講香港人添啊！有一日我去一間好高級，嗱我同阿九婆好高級好高級，香港數一數二。都人冇開名，一開名，因為香港得一間嘅嗰間餐廳。我話俾你聽，一去到。咁咧，佢啲侍應全部都半堂翻嚟，就問我你食牛啊要幾多成熟？咁我就話俾佢聽，你有咩嘅 recommendation？ 佢即刻瞄一瞄個嘴，我屌佢老母！咁咧仲問我 覺得你唔係識嘢 啦，仲問我咁你要幾多成熟？我即刻同佢講 low English， I am Chinese， please you call a low Chinese man， surface me 咁咧用非常之。原人的廣東英文跟他說，那他好即是很無奈找了他經理出來，我就叫這個女仔，我說你是不是懂廣東話，那個女仔是經理來的，那個女仔說先生不好意思，什麼事，我叫那個女仔，我說你剛才用英文說那句說話，你重複一次講俾佢聽，那個女仔真係唔肯出聲，發緊到塊面青緊曬。 係啊， 咁我就話 喂，我嚟到咁貴嘅食嘢，我點解唔可以發鳩你 啱啊？係咪先？我話俾佢聽，阿小姐，我喺呢度食嘢，好老實講，你一開鋪我就嚟。你呢度邊個人 service 邊個我係唔識嘅。佢話先生係九護士，我好認得你。我話你都認得我得啦。 咁點解佢？ 我話點解佢用個咁嘅態度嚟對我？係咪講英文就惡啲㗎？著西裝係惡啲？唔係，對唔住對唔住，我都冇著西裝咁樣。佢真係咁講喎。我話係啦。 你咪同佢講咯，所以你撈到經理你撈唔到喎。 我話咁你麻煩 嘅。我唔會㗎，我唔會去啲地方去。我好坦白講，我唔會去啲地方去自己去攞氣嚟受㗎。我算數啦，即係我會咁我自己要係咁啊去其他地方，我唔需要呢啲咁。 唔係猛㗎嘛。大佬幾千蚊一個人啊食嘢，嗰度食最低消費2000多元一個人，我食一餐兩個人係人哋擺一圍走啊大哥！ 我成日都我唔怕噶，我去唔即係冇煲飯唔起你，我唔會去呢啲地方咯。 唔係因為真係一肚子氣啦，去呢度食嘢，我屌佢老母！你咁樣招呼我，你而家玩嘢啊而家？係 啊！ 即係嗰個教養，講真一句，你半堂翻啲英文應該都即 係 我懷疑你嗰個態度都係幾好噶啦，你應該受過好高深嘅教育㗎係嘛？點解個教養咁差嘅？ 如果俾我即係捉阿小姐。點解你要咁樣咁嘅態度對我？ 我想打柒佢添啊！屌佢！ 即係我想問下先生，係咪你今日唔開心啊？即係玩鳩佢咯。 唔係捽啦，佢好撚耐㗎啦。咁我之後咪嗰碟扒換咗3次咯。 哇！你小心會屙喎！ 佢又唔會啊，佢唔夠膽，佢明知你玩嘢啊！佢之後個廚師出到嚟啊，揾埋個翻譯，即係揾埋阿小姐問我係咪今日啲排有啲唔舒，有啲問題咧，啲牛。 你話唔係個人嘅問題咧？ 咁咧個廚師特登出嚟同我 say sorry 添，仲話自己做得唔好。咁嗱，呢啲先叫服務態度啊嘛！ 我唔係想要呢樣嘢，我係想要佢嘅服務態度，即係一人當事，一人當 一人做事，一人當個女仔後屘下次炒撚咗啊！真係後屘我問翻個小姐，我話：咦，阿邊個唔喺度？哦，我哋冇用佢啦，咁樣。即係你呢啲態度，你出去點撈嘢啊，大佬？ 根本上擺到明係佢有問題啊！ 啱啊，關餐廳講真一句，你一入去一個人剁你2000多蚊， 唔係你都好還是出聲？最怕咧就係有啲人咧就唔撚出聲。 我受唔到呢度氣啊！講真一句， 有啲人咧就激鳩你走撚咗，咪以後唔翻嚟。咁佢自己咪唔知咩事？ 啱啊！ 你幫咗佢噶啦，其實。 屌你老味，2000多人食一餐，一個人喎，你點受得呢啖氣啊？真係。 唉，真 係 好激。 即係香港人嗰種教養程度真係衰到，即係。 唔係啊，九護士，你都話幾俾錢2000多食一餐，有多人哋俾唔起食20多蚊，仲要受鳩人哋啲氣，咁咪慘咯。 係嗰啲真係屙撚啊！真 係。即係你最呢個世界最慘咪窮窮。 有窮有受氣咯。 係啊。 屌真係，即係嗱，好老實講一樣嘢啊！ 我哋好多聽眾都係咁啊！而家每日生活 受氣不但止，仲要俾人揾笨。預計一間鋪頭，呢間鋪頭一定要講，你唔好諗住啲嘢平，哇！屌你老味，你計個數仲貴。 係啊，同埋好撚閪㗎，佢找多散紙俾你，你俾散紙佢屌柒你。 係啊，你俾佢佢咪唔撚要咯，屌你佢找俾你佢就得喎。 好態度㗎，真係。呢啲嘢唔係平㗎，話俾你聽。 唔係，我都係要講嗰間餐廳個名，嗰間餐廳叫 Chris 啊！屌。 係，我唔知名。 喺呢個金鐘。保中心樓下，嗰間叫 Chris， 我話俾大家聽，呢間就係。 屌佢咪一陣間又係將盒西沙打開嚟倒轉吸落去嗰個碟，就加啲拌嘢俾你食咯。 我真係屌佢個老。 你有幾撚個廚師話，梗係唔好意思，今日嗰啲西沙雪得唔夠凍。 我真係要屌佢個老母快兩次，真係屌你老母！你咁樣嘅服務態度，你點撈嘢大哥？ 唔知點解係咪即係呢個？ 唔係香港人 好成咁啊！ 開始真係嗰個教養好大，我哋覺得搞咩咧？搞教養行動咯，即係你教育行動 咧。香港嚟緊呢日子有冇暴動啊？ 我個屌你老味，暴動起有股火噶嘛？而家香港年青人有撚啊！ 係啊，暴火。 唔係你屌佢，佢咪笑咯。等於嗱，你上次 夠膽做大事。 係啊，你上次同我講嗰單嘢，有一個女仔咪同你講嘅就係我最多幫你打氣嘅咋，我做嘢。 冇錯啦，你單嘢係點樣 咧？我。冇啊！最緊要 我想講，我想講翻呢單嘢係咩事咧？就啲。有一日咁咧就有個客就美容院打電話嚟，佢就話咧要打煲托士，咁佢就話你可唔可以八九點鐘啊打，我唔得我火工噶啦，佢話咁得喎，但係咩我話咁一係禮拜日啦，我都翻工，我同你打，咁佢隔咗一陣喎，最多我嗌佢早啲啊五點半，我話好問水啊，就快乜乜乜乜咁樣，跟住佢就話啦。哇！阿牛醫生打半粒鐘啫，有幾撚耐啊？我 直屌你老味，佢唔係佢做嘛？ 跟住我話：喂，小姐做人，我做咩飛？我咩飛？同埋講真啦，唔係淨係我啊，間鋪仲有人哋姑娘要三鋪要成要埋數，係咪你賠啊？跟住佢唔撚出聲，我唔係醫傷風咳喎。跟住佢又講一大輪，跟住我話：小姐，其實你知唔知有啲咩做㗎？有咩我可以咁跌翻轉頭幫翻你啊？ 你又幫出阿蕭啦，最好就 我話啦，你係咪幫手打？佢又唔係啊，我最多嚟幫你打下氣嘅。 你睇下而家嗰啲年青人，即係嗰面皮厚撚到咁，你仲邊有股火去搞暴動啊？屌你！ 1000蚊一個月咋就要咁？佢話我話咁佢個客人有咩要求啊？佢講咗一句，佢要靚咯。我話我而家唔係要佢咩要求，我要問佢打啲肉毒鋼粉打咩位置做乜嘢？你要問噶嘛？ 啱啊！ 佢淨係我唔知啊，佢淨係要靚咯。 你同佢入去馬會打張飛， 我都要啊，要你預備嘅份量。 啱啊，你同佢馬會打張飛。嗱，阿小姐，我唔理你買張咩飛俾我，最緊要贏嘅。你試下去馬會咁講，佢中塵，你攞支槍喺你個頭開幾個窿啦。 馬會就好啲啊，皮張電腦飛嚟。 啱啊，你咪試下澳門啦。嗱，我唔理你開乜，你最緊要贏嘅。屌你老味，你試下出賭場咁講，你喺個額頭開幾個窿都得。 最緊要靚。啊！我真 係，跟住人個腦都唔知嚟裝乜，呢個教養真係差撚到，屌佢個老母！ 我真係啤咗一聲，我咁 嘅。即係你仲話牛醫生，香港啲僆仔會唔會搞暴動？香港啲僆仔淪落到咁嘅地度，冇火，冇社會責任。 而香港嘅人想搞暴動都冇能力。 冇啊！冇社會責任，冇火。 你睇下今次全聖火，啲人都唔敢出嚟搞嘢掟嘢，得你出嚟咧 VVO 鬼叫。 唔係你出人嗰個狗閪嚟 你夠唔夠膽即係攞水中掟啊？ 唔夠膽！香港啲年輕人冇呢啲嘢啊！ 敢搞啲咩啊？ 最中意咩打下貓打下狗嗰啲咯。 係啦， 即係佢揾啲弱者嚟蝦， 冇錯啦。 佢覺得呢啲冇責任， 以前啲人唔係㗎，加入黑社會都劈下油啊！屌你咁 樣，黑社會做咩啊？ 冇啊，都係諗住 食餐飯 食餐飯啫。 阿公今日冇錢食飯，不如找傻工。 係啊，屌我諗住食餐飯， 有錢就做阿公啊！ 而家香港年輕人真係窩囊到不得。 佢啲差佬唔好見啲僆仔自己話組織黑社會係真係拉鳩人，係、哎、嘥鳩氣啦！ 佢真係嘥鳩氣。 佢啲無知嘅人，你不如即係拉出嚟做下嘢㗎啦。 啱啊！即係好老實講啊，而家香港有邊啲嘢搞唔成？搞暴動搞唔成，搞社團搞唔成，搞大台嘢搞唔成，搞打劫之類之類嗰啲， 真係 搶金鏈又有，搶手袋又有， 搞唔成。 係啊，打劫阿婆啊， 嗰啲都係鬥客嚟，大陸嘅。 即係而家香港年青人弱，即係佢哋。積弱到咁嘅地步、 哎、 連個社會責任都冇、啊，你邊啲人會搞暴動？長毛啲，因為有個社會責任喺度、 啊、 即係佢哋真會企出嚟。你而家叫僆仔企出嚟，有冇錢㗎？咁啊，第一樣嘢問有冇錢㗎啦。 諗下佢出嚟，而家仲係絕食唔好興㗎嚟。 冇啊冇啊， 即係剖腹啊、插大髀嗰啲， 自焚啦、啊、啲 痛啊，唔好搞啊！ 打麻將先，打麻將先，死唔死啊？死唔死啊？插人嘅咧，屌你老味！ 即係咁嘅而家， 即係而家根本冇呢啲歌仔，冇即係冇。 以前我哋即係我哋嗰代或者再早一代，都食都冇得好食，我哋就要有講理想講。 而家冇嘅，冇理想可言㗎啦！屌，嗱我話俾你聽，舉一個例子，我話俾大家聽。 真係好撚悲。 你嗰日咧有一個人就同我講，即係咩為之好老公咧咁樣樣？好老公啊，最緊要佢有錢啦、啊。即係嗱，佢咩叫好老公？ 我有個姑娘十八歲啦，就係佢男朋友好好啊，成日走嚟陪佢買嘢俾佢食，請埋我哋啲人食。我話幾好啊，個男仔個就 nice 就成，轉個頭換咗啦。我問點解？冇錢咯、啊， 好現實㗎而家。你唔理你生花， 十九歲已經係咁啊！ 屌你老味，阿牛醫生十歲已經係咁啦。阿爸阿媽咩叫愛我？ 俾錢都咪愛我咯，大佬。你唔買嘢俾我嘅 我 諗唔翻佢哋嘅思想，我真係投訓唔到，投入唔到，我都冇。 即係啲女仔啫嘛，我聽過一番説話，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啦。個男朋友都唔愛你嘅 ，LV 都未買過俾你嚇。乜而家咁嘅？ 而家我搭巴士，咁有個女仔攬住隻花瓶，佢好開心笑。我真係想話，唉，又係啲窮人嘅玩意。我哋即係好坦白講，我 屌而家我唔撚送花啦。 我冇呢樣嘢㗎啦，我俾錢你，其實你應該即刻。投懷送抱 啱啊！講真一句啊，嗱，當年 我諗完呢樣嘢，覺得個人仲更加可悲同埋現實啊！ 啱啊！等於當年阿大提琴點解成日話有張同文封到我咁耐唔會送花嘅，因為送親嗰都係珠光寶氣。送花呢啲係窮人玩意嚟噶嘛？ 你講紅顏知己成日話個的士佬對佢如何如何，成日就想屌佢，梗係啦。 啱啊！ 新一屌，但係又唔俾錢。 啱啊！想點面曬閪 啊！佢話唔中意，唔開心。 啱啊！點解狗婆咁黐我？原因就係因為你每個月找嗰張單係屌你諗後邊好多人啊嘛！ 但係琴找單或者俾啲牛排佢食，佢即刻嗰個閪水流出嚟。 啱啊！屌！即係而家呢 種嘢仲唔屌閪啊？ 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已經變到咁啦！即係。個世界變到一個地步，我哋接受唔到，亦都快到我哋接受唔到。 現實到我哋根本上我自己都跟唔到呢個步伐，我仲覺得根本人根本上個關係好疏離噶。 咪冇錢咪疏離咯，即係有錢唔疏離噶。而家即係你等於而家啲先生嗰啲社工，我嗰日聽過社工講一句説話就係：我哋人與人之間啊，唔係用錢嚟維係，你好戇鳩，你試下冇糧出啊你。 唔識講啊！ 即係你一冇良親，你唔講呢番説話啦，大佬。 我相信啲老師都唔好咁教下一代。 咪所以咪而家個啲人冇教養咯，即係第一啲人嗱，我哋而家呢份事業嚟，呢份職業嚟㗎嘛。 有成長冇成熟，有教育冇教養。 啱啊！有讀書冇用腦去思考。 係啊， 即係個師生話，即係本書話乜係乜，你用個腦去諗啊嗰件事究竟係點啊？ 我想講一講上次你 send 短信俾我嗰段嘢。 呢、這個世界黑人。 係啊，有錢嘅人就點咧？嗱，冇錢嘅人咧就喺街邊食野菜，有錢嘅人就喺酒店食野菜。咁你點啊？ 有錢仲有嘅，即係冇錢嘅人就喺郊外踩單車，有錢嘅人就喺大廳踩單車。有錢嘅時候就想，唔係冇錢嘅時候想結婚，有錢嘅時候就想離婚。冇錢嘅時候就老婆兼秘書，有錢嘅時候就秘書兼老婆。 呢、這個鄉下人咧就雞朝早就雞蹄，呢、這個城市人就夜晚啊唔係鄉下嘅人咧就 朝頭早就雞叫人， 城市人 就夜晚就人叫雞。咁仲有咧，仲有啲幾好笑啊！就係佢就話呢個個個人都話呢、這個股票有毒，但係個個人都去玩，個個人都係金錢萬惡，個個人都去鬧， 係冇錯。 個個人都係高處不勝寒，個個人都去爬， 冇錯。 個個人都係煙酒唔好，個個人都唔戒，個個人都紅顏禍水，個個人都想要。 想要女人， 你話呢個世界 諗出嚟㗎？ 屌你諗嗰個係定世外高人啊！屌你！ 唔係啊，你講得好啱，呢個人一定係啲大陸人同埋受過好多苦啊。 係啊，真係受過 很多苦。每一句説話其實都係受嗰個教訓先逼出嚟嘅。 啱啊！我話俾你聽，有一句説話，大陸嘅順口溜，呢句説話一定係啲民工諗。 而家喺大陸，女人就當男人用， 啊、 男人就當畜生咁用、 啊， 畜生就當領導咁用。 即係講一句説話，就係現代嘅人咧就唔著衫，狗著衣裳，人中意唔著衫啊嘛。 啱啊啱啊！ 而家就係咁啦嘛。 即係你睇呢啲人一定係受過好大嘅苦頭先當。 現代嘅人嘅現代人嘅 悲歌嚟㗎， 悲歌同埋生活寫照嚟㗎。係 啊， 大家睇下早三十年有冇呢説話啦？ 冇啊，大家早三十年。 大家啲人黐撚線咩嚟㗎？係 啊，而家真係你覺得個生活好體 現實嚟㗎，而家。 即係你講一番説話，真係唉冧曬。 我估唔到啊！即係三十嘅年頭嘅啲咁嘅事發生。 真係好撚慘啊！呢番説話，屌等於有個朋友呢排想轉工，佢就同我講一句説話，我話呢排你份工做得唔好咩？唉，我唔想四十歲都係做個卡。即係你諗下，而家嘅工 冇前途啊！ 冇前途，真係冇前途。嗱，我有一個老友，個朋友 至少嗌佢跟我 咯，嗌佢跟我啊！屌，跟我仲好過跟你啊！嗱，我有一個老友，佢喺銀行裏邊有一個 office boy， 佢由洗地做起，之後去 office boy 做 teller 做一個銀行的主管，之後而家係一個信用卡中心，整個中心的經理。我問他哇，咁而家大學畢業嗰啲咪好好多晉升機會？佢話你好黐撚線狗回事，而家冇得升啊！我做呢份嘢啊，屌你老尾都唔知幾撚幸運啊！而家真 係你真係啊，嗌佢求神拜佛唔好有病啊，或者做提早退休。 啱啊， 死撚緊㗎， 死撚緊啊！即係而家冇晉升機會啊！即係你諗下，你20歲做卡，你40歲都係做卡。 係啊，仲衰過以前做 boy。 係啊，真係㗎。 以前做 boy 有機會，而家 可以做 boy 王啦。 畢業做咁一世做呢個位。 一世做呢個位啊，冇啊！即係而家啲工人冇出路啊，因為外判咯。 係啊，得人驚。 係啊，咁好啲啦。今日講嘅差唔多啦。 係啊， 好，拜拜。